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嘅人最积极。我系肥佬黎， 你真大，我真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啦，咁咧就而家咧叫做系原来今晚咧就系呢一个公民党嘅呢个党庆，十一周年嘅党庆。咁你见到即系其实Facebook 啊，之前你见到阿边个阿杰哥啊好啊，阿杨岳桥又好啊，扮鬼扮马 ，Facebook 洗版又话乜嘢，即系咩 削弱旧党啊咩？ 咁啊，啱啱我见到咧，就原来咧就吓阿边个阿林郑啦，同埋阿胡苏啦，都前后脚就去咗呢一个党庆嘅。咁啊，因为有张相我见到啱啱。阿村长啦，即系我哋亲爱嘅村长啦，阿明爷啦，咁啊 share 咗佢哋即系一张相咁样样，咁就系当然啦，就呢个见到阿林郑就夹餸食，系嘛，然之后就同阿杨岳桥嗰班，即系成班就系坐喺主家席啊咁样样啦。咁啊，其中一句说话就即系去 comment 佢嘅时候，你嗰阵时原本就系同所有嘅立法会议员就系叫做签咗张即系联合声明咁滞啦，就系话又话冇信任嘅基础嘅。 系， 系嘛？点解而家又坐埋一齐咧？ 又话 CY2.0 嘅， 系啦，又话 CY2.0 嘅话咧，系嘛？即系，哇！咁你而家咁快又转咗嘅，系嘛？究竟系咪真系大和解咧？咁样样，咁尤其系而家呢个礼拜嘅敏感时刻啦，即系如果你深信佢系 CY2.0 嘅话咧，咁就你。喂，尤其佢而家维园即系呢个七一都封杀你，系嘛？咁你七一都封杀你，咁你又话佢系 CY2.0？ 喂，咁我冇理，喂，我唔，喂我见到你，我吐你口水啦，仲要请你食呢一个即系当红炸子鸡，同请你食翅，有冇搞捻错啊？系嘛？ 即系仲要坐主家席， 即系情何以堪啊？ 坐主家席， 系咪？即系呢个即系好，即系系令人哋非常之困惑啊！咁样样，咁尤其系即系啦，头先我哋讲啦，就系话而家维园封杀你啦，咁样样，咁就我有段片嘅嗱，为咗总结下情况，我哋好快咁样样俾大家睇段片先，都系。 庆委会打尖霸维园，而偷步借场屈民阵机啊！ 只许州官回归， 只许州官回归， 不许百姓游行。 系啊，七一回归廿周年，创科展览庆回归就得，游行就无场俾你用、啊。民阵星期三喺 Facebook 话七一游行起点 book 唔到维园球场，康文署夜晚回应，因为同庆委会撞墙，话不嬲都有既定指引处理撞墙嘅情况。 我哋真系跟足规矩，我哋有限资讯就净系话俾我哋知系先到先得嘅啫。咁去到今日佢先同我讲有个内部指引咧，我觉得粗俗啲讲句咧，系都唔系粗俗嘅，系屈咗你机。 所谓不嬲都有嘅指引，系话优先俾慈善团体申请。 各界庆委会咧。他們那個目的顧名思義就是慶回歸，慶回歸請問怎樣跟慈善有關係呢？是不是他有捐錢給弱勢社群呢？暫時我們未見到，而他搞活動的性質就是一個創科的展覽，創科的展覽又怎樣跟慈善拉上關係呢？那這個我相信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查實慶委會仲疑似偷步申請，六月尾用場，三月十五號就入紙申請。到民陣申請咧，康文署就話唔會考慮三個月前嘅申請。個龍門搬到咁，民陣唯有試下轉借草地同噴水池做起點先啦。唉，唔止起點有阻滯，平時用開做終點嘅正總公民廣場都仲未 book 到，唔知係咪又俾邊個團體優先用咗啦？ 咁你見到就係其實你大家有留意歐軒啦個 Facebook 咧，其實都知道佢係就好多點質疑啦，係嘛？就即係主要就係講呢個慶委會，喂慶委會，你喂你而家你康文署話佢咩喎？慈善組織喎、啊，你邊忽慈善啊？睇過係嘛？跟住然之後就話，咁你慶委會唔係啊咁樣，我哋而家搞呢個創科展覽啊，係嘛？咁你又展咩創科啊？又睇過？屌你老尾，冇嘅。兩樣嘢都係假貨嚟嘅，係咪？即係喂，尤其係你講乜嘢叫做係慈善組織啫，係咪？喂，你嗰個贊助人係乜水啫？你梁振英啊，係咪？阿張曉明啊，呢啲咪喂，佢建制一部分嚟㗎嘛，你點樣慈善組織啊？係咪？呢、這個好明顯嘅。跟住你話創科，喂，咁我哋見到啱啱啊邊個啊？呢、這個，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呢個IT 界係邊個啊？ I T 界，你讲立法会议员 系啊？ 我突然间 死啦，你真系 醒唔起添， 醒唔起啦，系嘛？咁就即系，譬如好似而家你呢、這个即系系 I T 界咁样样啦。咁即系其实好似啊，系啦。咁呢度即系质疑佢啦。喂，屌你咩？喂，你唔好骑劫呢一个创科、啊，你边忽创科？喂，同埋讲真，如果你要霸咁大地方，成个维园再加埋草地嘅话。喂，你根本上你嗰个就系现成嘅展览馆嚟嘅，你系突然间搞一个博物馆出嚟啊！你搞一个博物馆出嚟，喂你喂你谂住搞几多日啊？系嘛？你喂咁唔系嘅，系嘛？即系如果你话搞创科唔系唔得嘅，我考下你啦，阿吴博，你觉得有咩最快嘅方法可以搞一个创科展览可以名副其实嘅？ 最創科展覽喺邊度搞先？喺維園搞。 咪就維園啊！屌， 哇喂，即係可以為嗰啲咩？ 諗爆頭啦，係嘛？喂，你而家搞呢個乜？ 喂，你有啲咩即係軍事裝備 啊？ 最新嘅 啦，屌，喂，最好啦、 啊，有呢個震攝能力。 你呢個就呢個手刀男 嘅反對派係 啦，你咪就喺 最新嘅坦克係咧， 你咪即係咪開挑使坦克？ 即 係 中國嘅科技實力，軍事科技實力。哇！ 開 挑 使坦克內圍院咯，係嘛？即刻同你講就係話。军事科技都系科技啊，系嘛？都系创科啦，系嘛？系嘛？然之后喂，即系一物，喂，即系一石二鸟。第一就系佢可以即系吓，完全系可以对啱封面就同你讲嗱，真系科技嚟噶，真系独创噶，真系创科嚟噶。嗱，第二就系喂，又可以起到个震慑作用，系嘛？你班友想即系游行，想玩嘢，系嘛？喂，你睇下我哋哇！嗱，你即刻就有一个六四嘅画面出嚟啦，系嘛？唉，真系喂，你啲喂，你年年都系噶嘛？我哋即系喺个六四之前，只系有假坦克啫。喂，可能今年真系有真坦克噶咯？啊，咁啊名副其实就搞个创科展啦，叫军事创科展啦。 呢个好啊，呢个 咁啊，呢个就非常之匪夷所思啦，系嘛？咁。诶，但系阿莫乃光啊，阿呢个 系莫乃光， 唉，就非常之多谢 一时一时即系 提倡啊， 佢口边讲唔出。 咁就坦白讲啊，即系呢个六八九死而不僵，喂大佬临死啊，你临落台都要搞单咁嘅嘢。咁当然，喂，其实佢自己咁样做，梗系想擦鞋啦，好明显啦呢样嘢。咁而呢一样嘢，亦都系。就算是習近平他交代落要你做亦都一啲都唔出奇。即係我覺得。 其實我未必係擦鞋咁簡單囉、其實係一種收緊、即係香港言論自由嘅做法嚟。 亦都唔出奇。係咪 即係佢不斷挑戰你嘅底線囉。 係 呀。睇你哋點囉。 尤其係喂你年年七一阿習總都唔會落嚟㗎嘛。咁佢今年落嚟喎。 佢落嚟。即系佢走咗啦，佢七月一日中午已经走咗噶啦。你游行嘅时候，佢呢个习总即系 唔系佢要面啊？ 习总已经走咗啦， 佢要面啊！但 当然啦， 即系因为你记唔记得啊？其实你就算系零三七一嗰镬啊，阿温家宝都系好，佢就算走咗，佢都好抗伤个人数噶。佢问之前问阿刘少佳嗰啲啊嘛，咁点会讲？点样同佢讲啊？两三万咯，系嘛？咁但系最后屘走出嚟，真系50万啊嘛。系嘛？喂，你唔好以为佢唔紧要啊，佢就系紧张，所以先至要截你壶，系嘛？喂，所以你唔好话游行冇用、啊，喂，佢都歇斯底里去做出咁嘅嘢，真系，其实佢都唔系唔放你在眼内、啊。喂，其实坦白讲、啊，即系你唔搞好地地，喂，坦，即系你就系讲呢一个民阵咁样计， 因为民阵其实都几大镬嘅，大佬，你哋两个礼拜之前你搞个游行，你都系两三百友嘅啫嘛，即系你唔搞好地，即系啲人咪又话，唉，行礼如仪啊，吓冇 Q 用啊，咁样样，即系都系唔会出嚟嘅，都系多数都系。咁但系你咁样讲咧，诶，我觉得反而对于民阵嚟讲，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啊。 咁梗系啦， 即系如果你唔搞你嘅话，你可以想象得到噶。 啲人覺得咪又冇乜嘢主題，有冇乜焦點，咁咪即系唔出嚟咯，又係嘛？ 一嚟啦， 即係一來你個社運已經係即係雨傘之後已經係個低潮嚟，特別 係啊。 咁你七日遊行，咁又冇咩特別大搞作，咁咪唔出嚟咯。 唔係二嚟，你亦都預咗咁樣做，你都真係會行禮如儀噶嘛？係嘛？你真係會噶嘛？喂，咁但係喂，你既然而家咁樣去接李虎嚇 book Q 咗你個場踩場啦，係嘛？喂。我覺得即係你而家喂你都要放棄返你都要諗下係咪應該啱啱好即係係呢一個時候去放棄以往啊即係你嗰種做法就係以嗰個數字交功課啊嗰種做法。因為喂屌你咪即係我哋成日都咁講㗎嘛即係喂點解要維園咁緊要就係、是、因為要俾你點人數。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人數仲緊唔緊要呢係咪好多人你其實你見到㗎你就算你近年嚟你點樣有遊行都好呢好多人都係中間插嘅。甚至乎早幾日邊個講呀即係話係咪歐軒佢哋講呀佢話唔知而家啲友好興㗎嘛就反而喺呢個希慎嗰邊呢喂咁你上面你又有呢個成品呀咁樣你睇完書然之後走落嚟咁樣喂咁就非常之舒服啦係咪咁樣去行嘅。咁你而家即係其實佢咁樣嘅話，喂，咁其實啱啱好就俾一個理由你轉陣，但係同時間亦都俾你一個憤怒嘅理由喎。 但係因為你即係你覺得俾人打壓嘛， 咁、啊、俾你打壓， 打壓就越出嚟啊嘛。呢、這個反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嘅 呢個就係呢個悲情 效應啊嘛， 呢個悲情啊嘛，係咪可以玩悲情啊嘛？喂，咁你即係喂，你不如由一個叫做係過往 quantitative 嘅做法，就謀求一個 qualitative。嘅做法啦，係嘛？即係好簡單嘅，即係你話點解啲人唔出嚟遊行？你話香港人心死咩？你話香港人政治冷感咩？唔再關心香港咩？已經放棄咗香港，淨係一心諗住移民咩？我覺得絕對唔會、啊，因為其實講真啦，如果香港人真係對香港完全係徹底死心嘅話，你過往嗰三次嘅呢、這個選舉咧，就唔會咁積極、啊。因为你见到你无论是近即是你话两年前的区议会选举啦去年的立法会选举啦甚至乎你啱啱完咗的呢个特首选举啦个参与度都是空前的。 是。 是吗即是你投票人数都是破纪录的。喂咁所以你话完全唔关心唔系但系你见到好明显点解佢哋会咁踊跃出嚟去投票呢因为佢觉得有用㗎嘛。而佢觉得投票有用。先走出嚟，点解啲人唔去游行？就系、是、一个相反啦，就系、是、因为觉得你冇用啦。而事实上过往嚟讲，本土派佢讲嘅讲法就系话咩行礼如仪啊，冇 Q 用啊。 其实呢啲咁嘅指控，唔系未必洗脑，而家系真系咁噶。你讲紧差游行，你行完咁啊点咧？ 嗯， 系嘛？你做啲咩咧？表咗态啦，系、嘛？即系好似感觉上良好，做咗啲嘢啦，系嘛？咁你。佢真係做咗啲乜嘢達成到啲乜嘢嘅目標呢又好似冇喎。 係呀冇家冇家。咁喂而你見到喂你作為參與者呢咪即係有一句我見到民陣其實你過往頂即係你遊行呢有一句說話係非常之老土好黑人憎嘅。就喺隊尾嗰度同你講話出年見㗎嘛。係。係咪屌你即係你喂。喂你都唔係咁㗎你唔係話你日日年年都要搞七一㗎嘛喂你起碼俾人睇到喂你真係有喂你可唔可以有返啲即係志氣呀 同埋有返啲創意、 啊、 即係有返啲 idea, 究竟我哋遊行我哋做啲乜嘢呢 係 即係除咗遊行之外有冇其他嘢其實都可以喺遊行嗰度即係做得除咗籌錢之外係 咪其實我對於歐軒嚟講我有三點嘅建議㗎其實係。第一就是其實喂你唔好再諗住就係話好似過往嘅方式即係以一個嘅大嘅一個集合嘅地點去點人數。即係呢一個呢講真其實好多人都覺得係即係非常之無謂㗎啦就唔係都係白曬呀咁樣。咁但係係咪可以完全係咪完全唔點唔到人數呢我覺得又唔係喎。即係嗱好簡單今年係好特別嘅就係梁振英落台嘅一年㗎嘛。 尤其是今年的7月1号就是梁振英落台那天来的嘛。喂，他既然落台那天他都要这样搞鸠你的。喂，你是不是要报复啊？你是不是要给颜色他看啊？喂，你不是这样逆来顺受，不是说屌你咩你可耻你扑街是吗？他可耻就梗的啦。这条撚样不怕你说他可耻的嘛。喂，但是你闹完他可耻之后，你有没有办法去报复先？你有没有办法给颜色他看先？喂，我都要想咯。而我现在的 recommendation 就是这样。喂，你不如就是说你而家你叫做系佢落台一年，就同梁振英过去嗰五年所做嘅好事，就同佢做一个总结。你数佢十大罪状出嚟，然之后你喺呢个民阵嘅 page 里边，就你自己拣去投票咯。你就叫一啲网友，叫一啲香港市民，自己举佢啲十大罪状出嚟，即系自己去即系列出嚟，然之后筛选出嚟投票。喂，咁啲香港人有参与咯。是吗？咁然之后你最后尾呢，欸，呢，這个民意嘅第一步喎，佢有参与其中喎，是吗？即係你唔需要諗口号諗过你头痕喎。因为你其实你过往嚟讲你民阵成日要諗口号㗎嘛。跟住哇，跟住然之后民主党即係你諗完好激嘅咁样，民主又觉得唉唔係话好嘢太激得滞喇喎，是吗？咁你同呢，這个啊你人社咁讲，喂呢，這个口号喂太过和稀泥喇喎。喂，即係唉唔好搞咁多嘢啦。你不如諗十大罪创出嚟。喂，我哋今年嘅主题就会清算梁振英。得唔得先？係咪？喂，我哋就会數佢过往嘅罪状，而呢一样我係参与其中嘅。我係希望即係呢一个其实你每次嘅七一游行完咗之后，喂，你个特首都要回应一啲市民嘅诉求㗎。係咪？ 係。 你咪要去回应囉。喂，我今年我就要话俾你听，我是要希望林鄭去清算梁振英，尤其是 UGL 事件。我 concentrate 这一个诉求，我叫你做，你会不会做啊？ 是。 你都要回应啦，是吗？是吗？即是我觉得很重要啊，这件事是。即是喂，你说难找口号，那你咪叫啲市民去想咯，你想去十大罪状出来，然之后你整块好撚长嘅布，大大隻字，你是要航拍机上面都拍到落嚟，见到是十大罪状嘅。喂，咁你影张相出嚟先够霸气㗎嘛。咁你整一块布出嚟囉。咁然之后你叫啲市民，你可以唔嚟行，但一定要签名。咁你最后咩你咪嗰啲叫啲香港人嗰啲签名里面点人数囉。喂，你屌你老尾，你年年都系嘅，你又怀院里面哇几多人嚟集合啊，差佬一个数字啊，你又一个数字啊，完全都唔 convincing 嘅，签名最好㗎啦。係咪？ 係。 喂，你亦都唔驚嗰啲建制派嚟假签名，佢假签名咪假签名囉，你咪嚟囉，嚟囉，嚟囉，係咪？佢嚟玩嘅话，喂，你咪仲帮你谷人气添。 咪咁假签名又唔会，咁佢係梁振英嘅十大罪状嘛。 係呀， 佢走过嚟签名做乜呢？ 吓，啊，呢，這个好紧要啊！十大罪状你列出嚟，系嘛？呢，這个第一，第二就系话，喂，其实讲真，你同你而家嘅民主运动，其实系咪可以做一个有机嘅结合啊？即系尤其而家你见到嚟紧，即系见到香港将会要面对嘅即系嘅选举，其实你都可以喺呢一个七一里边，其实都融入咗落去的。譬如，就是说你新东补选又好，九西补选又好，屌你说要搞初选喎，那你搞初选你怎么选啊？那不如这样呢，那我们即是在这个呢叫做是在这个游行队伍里面搞些初选票站呢， 是 是吧？ 这个是一个好方法来的，因为即是你来人多啦，你游行即是去身游行的人都是即是起码都是民主派的支持者嘛。 是啊， 那你做到个即是民主派初选。 是啊，喂，屌你老咩同检机，你咁想选，你咪去街头同人讲你究竟你自己有啲咩计囉。是吧？你咪讲囉。 是。 喂，你要融入群众先得㗎嘛，你唔好话就係话香港人需要你，你不如话俾人听，你即係话俾游行队伍听，游行嘅人士听，究竟点解你有啲咩即係有仲有啲咩存在价值啦。係咪？即係喂，你係令到成件事係香港人觉得参与其中呢係做緊嘢嘅。 同埋咧，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嗯，有咩好处？有个好处就系你喺七一游行搞初选咧， 嗯， 就系、是、你系唔怕咧嗰啲即系建制派动员人嚟投票。即係去搞亂你嗰個初選，因為嗰啲人一入嚟就會計落去遊行人數，即係遊行人數嗰度啊嘛，佢冇理由派咁多人嚟谷高你遊行人數㗎， 嗯， 即係呢啲唔合理㗎嘛，對於建制派嚟講， 嗯，係啊，呢個係啊，咁就呢一個我覺得即係我非常之即係我覺得非常緊要嘅，即係喂你搞初選，你不如你真係民眾參與其中啦，咁變咗佢自己離去行啊，佢真係有任務喺度啊，佢覺得自己嘅參與係有意義，唔係行咗之後咧完全係冇係多交餘。喂，我就係頭先講兩樣嘢，你喺呢個初選裏面投票，我自己卡咗一票，跟住你數。法办你叫法办梁振英嘅签名里面我自己亦都签咗一个。係咪喂屌你咪就算係鳥瞰咁样你航拍机拍落嚟嘅。喂你 zoom 大佢你话可以搵到你自己签名嘅。喂几撚有型呀係咪成件事係。係咪好啦跟住第三个就係其实喂而家戴耀廷。喂佢自己都话佢要搞呢一个风云计划㗎嘛。是嗎咁风云计划其实我觉得即係呢啲场合呢你七一里面嚟讲呢其实係更加要把握机会去宣传呢啲嘢添。其实尤其係 咁佢又一定会宣传嘅係 咪係风云计划喂咁你咪即係其实你不如你自己搞个街站去物色一啲或者係职场係即係去招揽一啲有意参选嘅人士囉。係嗎即係 我諗呢個又咁講、啊、即係佢講佢都會做㗎啦。 係係咁但係七一好緊要嘛七一真 係好緊要。七一佢都會做嘅。係 呀係呀。喂你就唔好成日你咁即係你成日都過往沉醉於以往嘅模式啊喂你唔係話點人頭跟住就係攞住個錢箱周圍走。即係你呢啲已經係好厭倦啦唔係厭惡都係好厭倦啦。喂你諗下啲新計啦係咪尤其係既然佢今年打壓你啦喂你要話俾人聽你係唔驚打壓我仲可以有條件有能力有志氣咁連消帶打喂連本帶嚟還返俾你個撲街梁振英㗎嘛。係咪即係你唔係話屌你下下逆來順受呢你仲講乜嘢反 DQ 啫係咪喂你兩個禮拜之前你用同樣嘅理由連 call 唔到人出嚟㗎啦。即係你同一招衰咗一次喂你要諗計轉陣㗎啦。喂你仲喺度打太極喺度挨拳咩係咪然之後話屌你到尾我唔出真功夫就驚打傷你咩喂呢啲。 唔係即係覺得反 DQ 呢樣嘢呢其實好合理嘅、啊。即係佢 DQ, 即係佢。 呢個係。 咁但係其實你經過咁耐之後你發覺其實市民嗰個共鳴真係唔係好多唔係好得喎真係。 坦白講我真係聽到一啲講法㗎我真係聽過啲市民講㗎。屌你咁俾佢真係覺得你話呢個反 DQ 叫香港人遊行呢佢真係嗤之以鼻㗎即係不以為然屌你咁咪即係你都係驚冇得撈啫咁樣。係。係咪即係嗰件事冇你喺度冇香港人喺度即係覺得你純粹係你驚自己冇份工啫咁樣。即係我唔同意啦係咪但係即係咁講喂你都你其實你真係冇嗰個叫做係號召力同埋感染力㗎嘛。个号召力同埋感染力好重要一样嘢就係你觉得你係 value 每一个香港人你係 value 每一个参与者你关心嘅唔係话佢哋入你钱箱里面嘅银子啦唔係呢样嘢啦你係 value 嘅係佢哋嘅真心参与㗎嘛。 同埋佢哋觉得即係有一个短期目标即係你讲真的你游行嗰啲全部都係即係高大空有咩即係最高工時啊又全民退休保障啊又普選呢啲咩。 即係真係行為如意啦你 即係起碼十年廿年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做到嘅嘢你有啲即時嘅嘢可以去遊行去咗遊行先做到係短期目標。即係例如可能係剛才你講過可能係初選啊。 嗯、初選好緊要啊呢個係。即係你 可以做呢啲嘢囉 你做呢啲咩嘢囉即係我覺得係喂你唔好齋講啦屌你老尾喂個個都話自己係好緊要㗎啦個個都話屌你老尾即係我係與別不同㗎啦係咪喂你係咪可以喺呢個七一裏面就搞一個初選辯論先喂有又唔同啦大佬我即時食花生啦係咪即時我喂即時喂你咪前雙決定支持囉 系嘛？喂，仲过瘾啊，大佬！咁边个讲得好，你咪入钱 咯。咁你有票箱喺度咯，即系整个票，即系你喺沿途整十个票，十个八个票站，嗰啲人一路行一路。 唔系，同埋你嗰、那个，你其实讲真的， 咁你啲候选人又喺度宣传、啊。 你做嗰个初选辩论都系个新闻嚟添， 系啊！ 你要做新闻就系呢啲时候做啊嘛。 系咪有兼明啊嘛？呢样嘢喺嗰度初选， 啊、即系所以呢啲嘢其实佢喂佢行出嚟有意义，唔系话好似以前咁样噶。好闷啊！即系香港人系仲系嗱，即系你过往嗰三次选举，俾我哋嘅指标好清楚睇到香港人未死心、未放弃、未认命， 只不过觉得一啲旧有方法、一啲旧有嘅模式，系觉得真系有啲厌倦啦，有啲新嘅嘢出现。 嗯， 呢个系好明显嘅 message 嚟嘅。 嗯， 啊，即系包括本土派，包括可能最近薯片嘅，即系冒起咁样，都系有咁样嘅谂法。当然系背后理念可能唔同啦。咁但系。共通之处就系一啲新嘅嘢出现啊嘛，新嘅面孔、新嘅 idea 出现啊嘛，即系佢 work 唔 work 另一件事啦。呢、這个就， 嗯， 但系即系都系对嗰种即系做咗廿几年嘅民主运动嘅一啲固有模式的一种不满咯， 系厌恶咯，同埋系即系呢个希望阿欧轩啦，我一阵我同佢讲嘅，虽然冇阿土伯喺度，咁希望佢听下我呢个意见啦，系嘛，咁好休息一阵。 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